Hello， 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，读懂身心大小事。今天呢，我们邀请到嘉宾集团的创办人总裁来到现场。Hello， 总裁你好。 哎，你好。 我每一集都好像忘了介绍我自己，不过大家听得那么熟的，应该也知道我是谁吧？哈，我是嘉宾集团的执行长李淑妍博士。我们今天呢，要延续上一集的话题，继续谈到肾脏。那上一集我们有讲到了，肾脏是生命的根本呐、它默默的承接着。比如说过滤代谢废弃物啊，调节体内平衡的任务，它是我们身体里面算是一个最安静的最守本分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官。那当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往往都是无声无息的，好，一旦发现的时候都已经发现是不可逆的了。那在西医观点来看的话，肾脏功能的损害是不可逆的。假设说，这个人啊，这个肾脏功能衰退啊，然后快要接近进入洗肾的时候，在西医观点里面说，这个都没救了啦，都回不来了啦。好，那甚至呢，我们台湾啊，洗肾的人口已经超过9万人了，这是全世界洗肾比例最高的国家。那这个真的是一种蛮悲哀的现象，只要家里面有一个人洗肾，整个家庭就进入了黑白了。请教总裁，就是说以中医的观点来讲，肾脏发生疾病真的是不可逆吗？其实这一生就真的毁了吗？ 为什么要洗肾？因为它是尿毒嘛。 对， 西医来讲是肾失球嘛，没有办法过滤毒素，造成毒素进入血液，就会产生很多几个的这个现象出来。那么其实呢，当年我住在潭子的时候，这个北屯那边有一个做珍珠的姓王先生，他就来找我，他就一进来就是说，医生啊，我请教你哈，我有志前有菜脯安尼吼，要发多益无安尼啦，我已经洗肾洗十年啊。我就问他说：“啊，你药会放药无？”用 A， 你试试啦。我安尼啦，你药会放药，我帮你试试啦。证明讲你有机无完全坏死嘛，那是还有希望。但是你像你这么严重啊，我也没有把握。但是可以试试看，你愿意试的话，我们就试试看。结果我经过把脉把了以后呢，我就说专攻补胎给他补肾，这样补肾利尿，补肾利尿这样呢。他吃了三个礼拜，突然间一天早上起来尿很急，就赶快跑去厕所。一厕所呢，他对我的描述就是他排放的是好像石门水库在放水，这么大，而且一直放到说站着脚酸了、还在排。拍了以后呢，开始睡觉，连续睡三天三夜。太太就打电话给我，她老公现在连续睡三天三夜啊，都强制叫他起来吃饭，吃完饭又倒下去睡，连续三天三夜。他就问我说：“有这个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很恭喜你，现在他正在恢复现象，他几十年都肾了嘛，正在恢复现象，一定会很疲劳。”就啊，但是他要去日本做珍珠了，他是在做珍珠生意的。去日本做生意，我就说：“你看是身体健康重要，还是要赚钱重要？”你自己衡量，你假如身体健康生命力比较重要呢，那你就不要去日本，你就让他睡。后来呢，睡了十天十夜，起床的时候呢，一醒过来的时候呢，生龙活虎，马上跑去医院检查，去照那个 肾脏。 照了以后他发现说他的肾脏啊整个都膨胀起来。 哇，起死回生。 对，所以肾脏萎缩这个不是说不能治，中医就有专门治疗这个肾脏萎缩的。 对，我知道您治疗的人不止他，还有我们一位花莲的刘先生，当时他好像是肾脏萎缩了好几公分嘛。 对， 后来经过你协助他调理之后也是长回来，然后娶妻生子、过着正常的生活。 对啊，我再讲一个案例，那个案例是非常可怜的啊，他们住的就是三合院的厕所是在最后面， 所以地理位置最差。 尿急的时候赶快忍着尿，跑到厕所去的时候呢，他就排不出来了。他一忍都不会起的去缩掉啊，缩掉他不放油。 哦，所以他住最前面，然后厕所在最后面这样子。 忍起来嘛，忍到那里的时候气啊就一结住了，就排不出来了。去找医院，那是痛苦啊，都是会痛死了。 那他就然后医院马上把他导管，导管以后呢，他医院也不给他分青红皂白，一旦尿排不出来，就是你的肾脏有问题。他也没有去再做多的检查，就把他给他洗肾，连续洗了4年。 可怜哦。 他才来找我。我一给他把脉，我听他讲这么说，你这个很简单，一个礼拜就好了，我就开药给他吃，吃一吃，还不到一个礼拜，5天就好了， 就自己排尿了， 那就不必要去洗肾了。那根本肾脏也没有坏，只是说气闭。 哎，我曾经听您讲过，也有一个案例说中暑不能尿尿，就被抓去洗肾了。 中暑也会造成没有办法尿尿，他就尿急嘛。他就会产生这个急症，那一去到西医，他就马上给你洗肾了。其实这个中暑啊，没有办法排尿啊。这中医来讲，就是说食味相辅饮啊，再加五苓散，这些东西一吃下去，尿就排出来，气降了，暑气降了以后呢，排尿就正常了。 哎，所以听众朋友这样有听到了哈，其实我把这个事都视为生活常识啊。因为刚刚总裁所讲到的那一种中暑啊，你吃什么香茹饮啊、五苓散之类啊，就能够解开这个中暑无法排尿的问题嘛。那这些听起来你们可能都觉得很陌生哦，这什么药？我跟你们讲哦，其实哦，在日本哦，这个中药的部分都被视为是一种营养品，其实在那种开架式的商店啊都可以买得到，但是在台湾啊，中医被严重的打压跟限制啊，所以现在你们听到这个好像都没听过，可是事实上这个应该是要成为生活中的常识，自己就可以调理的一件事情。像说我们中医也会运用到一些刮痧啦、针灸啊这些方式，像说那个中暑不能排尿，除了吃香茹饮、五苓散之外，是不是也要刮刮痧就会好了？ 刮痧就是说，他中暑的暑气，你从背部、颈部给他刮痧，而且这个说的颈肩，颈肩是属于胃在管的啊。你从这边刮开来的时候，那个会变成黑黑红色，刮起来，有的严重就会起一粒一粒的。你一给他刮开了呢，他马上就觉得全身就很舒服了。 所以淤积在身体里面那个热气就会被从皮肤这样子发掉了， 对， 所以他就会感觉到舒畅， 马上觉得舒畅。 所以真的在中医里面讲，人体就是一个系统，里外是相通的，里面无法排的时候，我们就从表把它排出去。 对， 那表无法排，我们就用泄的方法把它泄掉。哎，这个真的是很有趣，所以人体真的就是活生生的啦。 所以治病就是说，它有补血、温凉、汗下土，用补的、用泻的、用温的，那就是发汗，给它吃一吃汗发出来，它就好了。下就是说给它泻肚子，从下掉，或者是土，你吹土药，让它吐出来，还有针灸、砭石。药罐、指压、按摩、推拿，所以说是要综合配合起来的，能把这个症状分析得清楚。在大陆的时候，他们那时候在学中医的时候，你的诊断辨证，再经过再辨证，辨证了以后呢，他才能把下药出来。大陆的在训练中医是很严格的。 所以总裁您刚刚听到那些方法，其实在民间就有很多人他是在执行的，那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应该成为生活常识，所以并不是说有稍微一点不舒服就大惊小怪，其实可以透过梳理身体里面的气机调和，然后让身体保持这种通畅，就是一般我们所知道的气血循环通畅，然后呢这个水分补充充足，电解质充足，营养充足，睡眠足够，其实都可以维持一定品质的健康程度，除非是严重的失衡才需要我们用到这种草本的营养来加以协助的。 OK， 向总裁我想请教你，现在台湾人口洗肾这么多，那我们有没有方法可以来预防，就是说不要让自己的肾脏呢这样子产生这么大的病变，然后一发现的时候都太慢了，平时要怎样保养肾脏？ 说来说去还是一样的，生活调息要正常，不要用脑过度，不要劳神太多，再来说我们食物，你的饮食就是寒冷的东西不要吃，吃的话吃少少的就可以，寒就会伤害到肾脏， 比如萝卜、大白菜、 这一些的属寒性的嘛， 都是属于寒冷的药。 还有西瓜、凤梨之类的。 凤梨、西瓜了，那个都是会伤肾。 哎，线上朋友，你如果要知道说哪一些蔬菜水果对肾脏有伤害，其实哈，你现在 Google 都可以找得到，甚至用 AI， 你只要问他说在中医的原理里面哪一些东西是对什么脏腑是有伤害，其实这些资讯都已经是非常丰富的喽。那我希望大家哈拥有这一种尝试，然后好好的运用在生活当中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总裁，您研发的这个妙读书，它的配方是用什么原理设计的？ 基本上妙读书还是以补肾为主，利尿排毒，已经尿毒症了，对不对？你就要给他排毒利尿。再来就是说，最主要还是要供肾，肾脏把它补好来，让它恢复功能，肾失节，它也是过滤力也自然会恢复到正常，就不会再产生尿毒的现象出来。 这跟我们上一集所讲到的水木桩是不一样的，听起来就是说妙读书是特别针对这个排毒功能已经异常的，甚至呢接近洗肾的或者在洗肾的人来使用的，是这样吗？ 对，妙读书是专门就是在针对洗肾的，或者是你的肾脏功能肾失节过滤功能不足，肾脏啊虚弱，排量不正常，针对这样把它调理过来以后呢，自然而然它的尿毒自然不再产生了。 所以这个并不是大家要平时用来保养的项目哦，这个是针对特定的族群特别的需求才所需要的。不过呢，借着这个跟总裁之间的对谈，让我们学到了更多。好，对于肾脏病的人，他并不是那么的绝望哦。好，肾脏病并不是不可逆的哦，你还是可以透过中医的调理方式找回你的平衡，让你的人生呢重新再度的有希望。所以呢，非常谢谢总裁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，让我们记得肾是生命之根，养肾是守护家庭的责任呐。谢谢总裁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。 谢谢。 好，那我们大家都学到了，肾脏是我们生命最后的防线嘛，养好了肾脏就是守住了生命的根本，好，守住了这个底线。所以从今天起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守护我们的肾脏。那在下一集呢，我们呢要来谈一谈相关于肠道健康这件事情。那在这个我们陈伟汉博士透过精准医学来聊肠道健康的时候，跟大家讲了很多了。那么我们下一集呢，特别邀请总裁以中医观点来谈一谈肠道这方面的健康。OK， 下回见哦，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